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广播电台，再听听，立新给您说分明。水漫金山无处行，风雨之中有温情。这几天呢，大伙儿都很关心。河南这边啊，暴雨成灾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今天一上来啊，大伙儿甭管是在家里在外头啊，在外头出差办事儿啊这个正忙活，没关系，不妨碍您收听咱们读报节目。那么怎么着呢？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用它来听匣子。同时呢，这个听听之上还有咱们这个话里话外的聊天室啊，大伙儿来啊，都来，多来啊，常来。哎，这个给各位讲几个雨中的故事。这首先啊，是一位外地到郑州出差的姑娘，说这位啊，她这个啊，姓关，关姑娘，说她到这个郑州之后呢，赶上这雨了，赶上大雨之后，啊，就那天啊，好家伙，这雨就跟那打天上往下倒似的，哗，哎呀。说实在的，对于这种自然天象，每一个人是不是能有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充分的预警，这个很重要。但是呢，也不能苛求。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哎，毕竟咱们觉得普通人，咱也不知道这雨大雨小，这雨大到什么程度，到什么份儿上，哟，这不行了，这个啊，走不了道了，都不知道啊，啊，就是只能根据情况来判断。而且这雨下雨这个事情，很难说在哪儿呢。等你啊意识到了，哟，这麻烦了啊，哟，这还真是啊，这个看这架势够呛啊，这个，等到这个时候，再想着。找个退身步啊，退身步，哎，这个可能就时间就不太赶趟了。关姑娘就是她这个，我这么理解啊，那天下雨那天在郑州她出差办事儿吗，犯了选择叫什么来着，选择恐惧症。哎呀，各种选择，我不知道各位有生活当中有这种情况没有？哎呀，今天你看这吃点什么呀？跟老伴商量啊，你看这天啊，这个不然咱们过阴天包饺子啊？行，包饺子啊，包饺子可以，哎，包饺子简单是吧？哎呀，可能也不简单啊，要不然甭吃了。怎么呢？你看包饺子这个，它得和馅儿啊，你到外头买那速冻的，它不好吃，咱还是加了包的香。对，而且呢。是吃什么馅儿的啊，这老大呢好奇这芹菜的芹菜猪肉啊，这老二呢好奇这个韭菜鸡蛋的，老三呢是这个羊肉西葫芦的啊，还有爱吃这个牛肉的，哎呀，这太麻烦了，还有那个家里那个啊小孙子他爱吃那个鲅鱼馅儿的，这要弄七八种馅儿，这太费劲了，就是难道算了，甭吃饺子，那吃什么呢？正好冰箱里面还剩了几个馒头，馒头溜一溜，咱喝粥行，可以喝粥行 啊，喝粥的更简单了，而且喝粥它有营养啊，哎，喝了以后对肠胃舒服。你看这天喝粥合适，喝粥吧。不行啊，要不然咱们别喝粥了。干嘛不喝呀？你这喝粥啊是这样，它这个馒头是现成的，那粥它不得熬吗？这个不麻烦呢，是不麻烦，但是咱家它没有米了。哦，对了，米缸空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没注意米缸空了，这得出去买米啊，买米买面买葱买蒜，是不是啊？买油买炭，再加上烧饼油条和茶叶鸡蛋，这好啊，家伙，越买越多，还不如踏踏实实的，哎，咱啊饭馆吃去。就是饭馆不用咱麻烦，又做又是又和，好家伙，弄得乌烟瘴气的，这厨房里头收拾，紧着收拾吧。你吃完之后谁负责刷碗啊？回头又磨翻。就是饭馆吃，哎，饭馆你什么口味都可以，是不，各种风味吃完了，简简单单，哎，这可以。要不然算了吧。对，那边说肯定是算了啊，咱什么都甭吃就方便了啊，那就痛快了，直接喝西北风吧。这叫选择恐惧症。不知道怎么着好了，这位姑娘在郑州，当然她这个呢情有可原。为什么呢？出去办事啊，这儿一趟那儿一趟的，坐公交啊，倒地铁啊什么之类的，在那个刷个什么共享单车，一来二去呢，这个时间就耽误了。感到这雨是越下越大，他想着回到他出差的时候不是在那个当地开了那个酒店的房间吗？要回酒店的时候再一看天儿啊，再看看脚底下，行了，这水没脚脖子了，又耽误一会儿。哟，这干嘛去？你看这地方离那个我住那酒店还挺远，还得倒车，得坐地铁啊，坐地铁吧。哟，这坐地铁这玩意儿靠谱吗？这地铁别回头这天儿这么啊，这不好，这回头得地铁再停了。看看那个地铁站那儿，走到地铁站门口了呀，这个看到那个乘客们纷纷都下去了，有下去有上来，那就地铁开着呢，要不坐地铁吧。坐地铁，哎呀，这玩意儿你说到地铁那个站下了之后呢，离酒店还得倒公交，你这还不如附近看看有没有直达的公交呢。哎呀，算了，这倒来倒去可费劲了，要不然叫个车吧。啊，叫个出租啊，是什么网约车。拿起手机一看啊，您前头等候的乘客是1738位。哎呀，那我就别等了。好家伙，这恨不得等到后半夜去，那哪行啊？想着外头下雨，你看这咱又是外乡人啊，在这儿很多的不方便。哎呀，这玩意儿你真是，要不然，哎，想起这个，忙活一天没吃饭，肚子饿了，要不然在哪儿先来碗羊肉烩面啊，呼了汤什么的，哎，这合适。哎呀，不行，万一你这吃着吃着回头那雨又大了，更麻烦了。哎呀，这好，这他这个一犹豫，行了，再一看脚下这雨啊，这水刚才没脚脖子，现在超过怀子骨奔那个磕膝盖去了。姑娘一看啊，行了，我呀，我别耽搁了，我赶紧下去坐地铁吧。下去之后啊，他又上来了。干嘛上来呀？大伙都在往上走呢，这个站台里头那个地铁工作人员紧着说，别来了别来了，不行了不行了啊，这个地铁这很快是背不住就停运了啊，这个啊，不就这个上去吧，来选择其他那个交通工具吧。大伙儿有的上去，姑娘跟着上去了。上去之后看看天儿啊，再看看脚底下，行了。那位说那水哎奔大腿根去了。哎呦，他一想这外头也待不住啊，一转身他又下去了。那位说这烙饼遮的，嗨，不怪他，哥您也背不住，这个他咱没法掌控啊，这玩意儿，哎呦，这去哪儿啊？下去那意思要是万一呢啊，刚才还看见地铁还开呢，万一他还有车呢，我搭这车我再走两站啊，离那酒店近点啊，这回下去 彻底了。为什么呢？人家说了，这站关了，啊，您上去吧，啊，嘿嘿，上去吧，赶紧的。哎呀，这玩意儿上去，我去哪儿呀？回这玩意儿，嘿，正想着这事儿呢。好，刚才是在外头，这水越涨越高，下到地铁站里头就这么会儿功夫，再一看，哟，水上来了。关姑娘这个时候想起害怕了，这脑子嗡就大了，倒吸一口凉气，心的话说，坏了，醋了。哦，关姑娘是打山西过去的，啊，那倒不是啊。关姑娘心中又想起一句啊，嘿，乖乖隆地咚啊，怪怪隆地咚，哦，南京那儿去的，也不是啊，现在打南京出来需要提供核酸，哎，不说这个啊，不说这个。嘿，坏了坏了，麻烦了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，这玩意儿它地铁站里面这水是越积越多呀。这个时候他想着要出站，再抬头一看，出不去了。啊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积水倒灌进来，很快这水要涨起来，尤其是在低的地方，地铁站比那个地平线要低，哎，地下嘛，这水涨得可快了。眨眼之间，好，刚才是刚到小腿，现在啊到那个腰眼那儿了，到腰那儿了，腰，哎呀，而且关键是这关姑娘呢，她不是出去办事儿吗，手里头拎着好多东西，这个那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嘿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积水当中是艰难前行。就这个时候，身后有人轻轻地拍了拍她。这关姑娘是因为身边已经不剩谁了，大伙该走都走，都走差不多了啊，没，基本上没什么人，就他自己拎着包在那地铁那里头。好家伙，哎呀，就这功夫，有人打后头轻轻拍了拍他。关姑娘回头闪目观瞧一眼，是一位大叔，书中代言，这当地人，真是啊，不幸中之万幸。哎，得亏碰上这么一位认识道的，打这京剧说就是杨门女将里面那位采药老人，哦，他认识路，你看本乡本土。这大爷说了，姑娘你呀，啊，不是不知道那个怎么出去吗？对呀，啊，我这你说这事儿闹的，别着急，哎，嫩跟我来。说着话间，这大爷走在前头，领着这姑娘啊，还真是得亏他，水都没过了腰际的那个时候，你脚底下要是这要是回头一脚踩空了，后果可不堪设想。这大爷带着这姑娘，哎，就开始水中艰难的前行，有这大爷带路，总算是这姑娘打这地铁站这儿出去了，并且呢是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还给他找了一家酒店。姑娘想了，反正我是回不去了，我总得找地方住啊，找着酒店了。姑娘心里面还含糊呢，哎呀，那你说这事儿，你这玩意儿，你，哎呀，好，我这个我挑费太高了啊，我太豪华了啊，我日子过得太啊奢侈了，到这郑州出差，我开俩酒店好吗？你说这挑费，你说这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呢？想着想着，到了酒店里头，跟前台一说，前台说了，你要想住，你赶紧住吧，我们这儿啊就剩一间了，还好吗？哎呀，当然说到这儿呢，咱们多说一句啊，岔开一句，就说这个地铁在类似像这暴雨成灾的环境之下，如何的确保安全？交通运输部说了，哎，要求汲取地铁雨水倒灌事件的教训。就是简单说啊，这个它有标准，超过设计的暴雨强度情况之下，地铁要果断停运。 哎，必须的啊，你看看这个救人要紧啊，是吗？大夫，中医大夫这都来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是有受伤的，我听说不是，就是没有受伤的。嗯啊，就是贝宇，贝宇需要大夫啊，不是，他那个是个诊所。哦，诊所啊，哦，对对对，有那个，就是那个啊，诊所，对，中医诊所就在郑州，说是这天晚上啊，当然大夫都下班了，病人都走了啊，人那个护士什么之类的，哎，就都走了，剩一值班的啊，还有他们这个中医馆的这个负责人啊，这俩人跟家里头啊，跟里头说，咱赶紧的，跟收拾收拾吧啊，这外头这雨太大了啊，这个回头咱们这个啊，赶紧早点休息吧啊，明天那个还不知道这个情况，要是那什么的话，雨水太多，还有没有病人过来，这都不知道呢。另外大夫怎么来啊？是叫个车去接，还是啪啪啪？哎哎，嗯嗯，怎么意思？俩人正说话呢，外头有人拍门。呀，经理一想，这都几点了？这都奔着后半夜了，恨不得这有瞧病的，不能啊！中医诊所啊，您要瞧病，您到那个是吧？大医院呢，综合医院那个他有急诊啊。你晚上来了，你这好抓药，这不行啊！啪啪啪，哎，哟，跟这位伙计说，这俩人商量合计说，这外头谁呀？啊？黑经半夜这儿叠纸弹窗扣打柴扉呀。伙计说，咱就别这拽这文词了，赶紧开门吧，有事儿肯定是。打开门一看，火，好家伙，来了大队人马了。哎呀，经理一看今儿这顾客太多了，不对呀，好家伙，说的夸张点，就他们这门脸这门口人山人海，怎么这么老些呀？各位，打头的是一位老大爷，身后跟了一位推着自行车的小伙子。经理一看乐了，哦，你看我说嘛，这是侯先生让你们来的啊。老大爷这个正走道呢，小伙子着急给他爸爸买药，然后把老大爷给弄到药铺去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嗨，您说那相声，大伙说不，哎，您这行了，我实话实说吧啊，行了行了，到这一行经理说了，不用说了，我明白了，这大雨把大伙都困住了，没地方去了是吧？好嘞，哎，这行就是大家的休息之地，请进来请进来，赶紧的赶紧的，哎，快快快快快，赶紧的啊，这个这儿还有热水啊什么之类的，赶紧是稍微洗一洗啊，然后又渴了渴了喝水。哎呦，我真是有一大胖子，可能在外头，哎呀，这折腾半天了，好家伙，四脖子汗流。你别看下雨，那天闷呐，更难受。尤其这身体这个胖的这个啊，体重比较重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不行，我渴死了，我得喝点水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给你弄点那个热的，我这热的不行，直出汗，我要凉的。哎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一伸手，砰，把那个一袋就是给那病人准备的中药拿在手里面。他要找剪子，剪开了他要喝那个。哎呦，经理说使不得。我说啊，同志，这可不行啊，这我没事没事，我跟你说，中药这种补益的药对我身体有好处，不行，这那个别的中药你能喝咱还能商量，这个你不能喝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中药我不能喝呢？啊，这是保胎的。那就算了吧，你看看，好，甭说是中药这个诊所，嘿，郑州花园路啊，那附近有一家电影院。哎，凌晨时分，电影早就散场了啊，这观众都走了啊，经理啊，伙计啊，哎，俩人还商量呢。哦，这儿看家的也是经理跟伙计。哎，对了，你电影院吗？啊，这就今儿晚上咱们得注意点啊，这个呵，你看这个啊，这雨呀，啊，真是挺大的。哎呀，你看这个事儿啊，真是，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，这个晚上电影院它没人啊，是是是，就咱俩啊，咱得注意点啊，门窗户都得弄啊严实了。另外关键是什么呢，这个经理说我这个直含糊啊， 伙计说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您别担心，这水没上来。我不是说这水，我关键是因为这晚上啊，这嗨，也是你们这档期安排的啊，怎么着你们这排片排的，到这越是到晚上快这个关门啊，收摊的时候是吧？收摊啊，对，电影院收摊之前，你们放的电影越是惊悚片啊。你看你刚才放这片子《画皮》，《聊斋》的吧？啊，你看你后来放那片子，是吧？又是啊，这个那个。那说您举个例子，我就说嘛，比方说呀，啊，这个，哎，说这个好歹不放这种片啊，对啊，您放点那个悬疑剧啊，对。悬崖之上，哎，这个，这是啊，这个，这好，悬疑剧谍战片啊，但是他紧张啊，哎呀，看着我这个揪心呐，呵，哎呀，我这玩意儿，我都快睡不着觉了。这个正说这个，啪啪啪，行，又来了。对，这俩人机灵下子，哟，好家伙，你看刚说这又是什么恐怖片，是什么什么悬疑剧、谍战片之类的啊？这谁来了？这是啊，谍战片有人叫门，哟。这背不住是啊，那几位特工吧？嗨，这别胡联系了。打开门一看，你瞧，附近的群众跟那个中医馆是一个意思，附近群众都走不了路了，周围全是，哎呀，被这水给围困了。好家伙，有群众还说呢，哎呀，您这地方这电影院呢，说实话啊，应该放的是白蛇传呢，啊，这是水漫金山。行了，赶紧把大家给请进来，安排好了啊，你那个影院里头有座啊，把这座弄平了，还能躺着踏踏实实，还能眯一觉。你瞧，这很不容易，太不容易了。就说嘛，这个啊，这暴雨无情啊，他人有情啊，是不是啊？情义至上嘛，那必须的，守望相助。哎，抓紧时间，是新闻一口清。国家防总工作组抵达郑州，开展工作了。那么另外呢，刚才我提了一句啊，这是正经通知啊，离开南京要拿着48小时之内核酸阴性证明。为什么？您懂的。昨天的消息，南京那禄口机场工作人员当中发现阳性的。哎，中国女足首战巴西不敌，是0-5败北。这个真是啊，这跟巴西踢是，这个再接再厉吧，再接再厉吧，有输有赢，是不是啊？你这比赛这事情啊，立新读报说四方，还有听众来相帮，食品安全保健康，扎紧校园。那个篱笆墙，校园啊，这说的是校园里的食品安全。哎，这要求要说起来更高，那是啊，孩子的事儿啊。这新京报头几天的一篇文章，事情应该您知道了。简单说吧，教育部等四部门发文，明确了中小学校之内不得设小卖部、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。不得售卖高盐、高糖、高脂的、高脂肪的食品、酒精类的饮料。哎，这个事儿消息出来之后呢，引起大伙儿的关注和议论。啊，说这个以往啊，这个说真心话啊，反正很多的学校就是不是学校里头，门口附近吧，也有小卖部、小超市。那这个英明说呢，当然你要说这孩子他这个难免的事情，上学吗？哎呀呵，腹中饥饿呀，尤其这小孩正长身体啊，他那个呆着他就饿了，学着他就饿了，跑着他就饿了。孩子吗？这一饿，好家伙，哎呀，饿的这呵，饿嗝似的啊，饿的眼睛发蓝。你看，而且这老不吃，要是老绷着这也不好，低血糖啊。所以说，有的就是具备条件的学校都给孩子准备这个加餐。但是加餐啊，学校当然是千小心万注意了。加餐也就是什么牛奶啊面包啊之类的，哎，也就这个。这个呢，当然你说这加餐啊，它能不能就是完全当这正餐，我认为不能。 学校也不是那意思啊，就加餐就是让你啊，就是北京话叫点吧点吧啊，校园给孩子准备了点吧餐啊。但小孩他不管饱啊，他着急呀、啊、这个，嘿，好家伙，哎呦，怎么办呢？尤其是在中午下午放学的时候，你就看这小卖部里头，好家伙，哟，全是孩子，哎，给我来个冰棍儿，我面包啊，这都是听话的啊，有那嘿，来那香肠，哎呀，这好，这好，饮料饮料，嗯嗯嗯，来罐啤酒，哎，这不行，放下，这不行，这不行啊，这不可以。还有那啊，那小孩几个孩子跟着聚在一块儿啊，贼眉鼠眼看着那上头，哎，这个香烟，这个啊，这个卖吗？人家店员说这卖是卖，不卖给你们啊。对了，但是这里头呢，确实也难免，也不是只是商家的事情，包括生产厂家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这个没法控制。他为什么说不许可了？就是因为没法控制，你没法说，哎，这个食品。哪一种是适合孩子吃的，哪一种不适合孩子吃，校园门口的这个超市不能有，这很难啊。这个有的刚才没说嘛，高糖啊、高油啊、高盐之类的，就这个食品，这都很难讲。有的包括有些食品呢，它是为了，就是说白了吧，一种营销的方式啊，他那意思说着，哎，我这里头啊无糖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卖它干嘛呀？我这就是白开水啊！真是那样的吗？一喝带甜味儿，带盐味儿，怎么能没有呢？你看，净这个没法保证。但是这个长此以往，这小孩天天上学，他天天得买这零食，天天用这零嘴儿来充饥。时间长了，您说对他的健康能没影响吗？所以我说呀。啊，这个哎，当然现在是管得越来越精细，这是对的。像我小时候上学那会儿相对就粗糙啊，当然那时候呢学校门口说真心话也没有小卖部，有小卖部我们也买不起，没那么多零花钱啊，也不能说几个同学凑着啊钱把钱凑齐了买一冰棍吧，那谁吃啊，对吧？那说好说。是吧，一人一口，那好家伙，那头一位那可逮着了，好，他这大嘴一张，俩大板牙咔嚓下子，多半个冰棍没了，那不打架呀？是啊，那时候您听着真有生活，就说呀啊，那时候门口那小卖部啊卖点什么熟食之类的，那个竟合适我们那门口看门那大爷了啊，他晚上等学生都放学走了，哎，他那个呵，弄点香肠啊，二两白酒，呵，哈，他逮了。但是现在呢，咱就说管得很精细，啊，也很到位。当然，你从另外一方面说呢，这个出口堵住了。但是孩子他要如果是课间，包括加餐呐之类的营养这方面的，啊，配置，这个教育部门呢，包括学校家长，这个还得再研究研究啊。你看看嘛，食品安全是大事儿啊，甭说孩子。老人孩子都一样啊，是不是啊？上岁数那他那玩意儿吃坏了也受不了啊。 老太太那天呢，多吃了点鱼啊肉的，吃完了心里就觉着堵得慌，不合适呢，又喝了两口乌土水，糟了。夜里头，茅房上了三趟。老太太心里明白，70多岁人晚上要拉三遍隔不住。老太太一琢磨不好。这拉三遍隔不住，一会儿我一趴下，我这照了不过来，他把这东西解下去，拆开一瞧，得，我死在街上都没人管。 啊，你看看，这老太太，你哎呀，乌吐水喝坏了不是吗？是不是啊？你包括吃东西也一样啊，这不能凑合啊。 这没别的，得了，咱们救人要紧，干脆他饿了，咱把这锅剩菜汤子给他喝了得了。那也得热热呀，对，找了3块小砖头，砂锅一只，柴火点着喽。这说，哎，你管给他菜汤子喝，他也不饱啊。啊，不要紧，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？哎，对，搁在砂锅里了。哎，这说好啊，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。哎，也搁锅里了。 还有点白菜帮子，撅吧撅吧扔锅里头了，还两颗烂菠菜得了，一块得了。一会儿功夫热了，把砂锅端过去了。朱元璋呢，又冷又渴又饿，虽然馊豆腐有味儿，也闻不出来。咕咚咕咚，摆着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。嘿，该着的事情。他这一路啊，疲劳过度，已经中了感冒了，可是他自己不知道。现在呢，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，出了身汗，他这感冒好了。 啊，你看，嘿好啊，这不行啊，这太侥幸了啊，那就是就那么说呀，是吧？这个谁呀，阿俊，啊，阿俊，阿俊，对，读顺了叫阿俊啊。阿俊说了，哎，小时候啊，买那个小卖部的东西都去烟袋斜街，嘿，好家伙啊，那时候你也去过。啊，我倒知道那个地方。对，啊，这个抓紧时间再给各位说说报纸上内容。首先是今天的这个新华每日电讯，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新冠阳性升到17例，你瞧瞧，防疫还得啊更加抓紧。那个北京日报这就说啊，关于这个河南这场雨，这原因各种分析，这都是气象部门权威的解读。但是要说打坐标题这儿来说，必须得表扬一下北京日报。看了这么多报纸，包括大报，没有一张报纸说的比北京日报清楚。四大原因造成河南强降雨，你看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啊，这是北京日报又说了啊，又说了，故宫门票提前10天网上预售啊，提前10天买票逛故宫啊，你看看。另外，北京青年报言道，北京多家机关单位以后不再提供瓶装水，不单是光盘，还得光瓶。你瞧，得了，感谢各位，不多聊了，就这么着啊。这个接茬来听，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这个新闻天天谈，明儿见喽。 Sono alzato, oh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ciao, ciao. 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e ho trovato l'invasor. Oh partigiano, portami via, oh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ciao, ciao. Partigiano, portami via, che mi sento di morire. E se io muoio da partigiano,Thank you.